宝藏，最后却发现闪光的是你微笑的脸。敢去对抗世界，保护你心里爱自己的那面。我面前你可以不必勇敢，为你把黑夜翻转成晴天。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，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幸福藏在那一个情节，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。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有种勇敢是不要怀念，要爱就爱在每一天。敢去对抗世界，保护你心里爱自己的那面。我面前你可以不必勇敢，为你把黑夜翻转成晴天。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，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幸福藏在那一个情节，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。情节，往前走就一